也许你快要失忆，每天等待着毕业典礼，也许你正是时机，懂得都是别人的道理，也许你过了时期，往前看往后看都有点吃力。没有什么关系， 这是一首很难听到的老歌了，叫做《十七岁女生的温柔》。也许你也曾经被那种温柔所深深迷恋，或者你也曾经经历过那个温柔如水的而且不复再来的十七岁。李宗盛的歌总是给我们漫不经心、玩世不恭，可是又一针见血的感觉。他写下的那些歌词也常常让你心惊肉跳，这是一种共鸣吧，或者这是一种历练之后的懂得。大牌主打歌，接下来我们听到张清芳。 你微笑说彻底放弃那段纠缠好久的感情，你说自己恍然一醒，将不会再问任何人浪费太多的心情，可惜你我都互相抗拒，包括爱情彩色的糖衣，只有再正式靠近才怪自己眼睛。我眼睛，你的认真的眼睛，当爱情又迎面来袭，总是躲开又看看不清。我眼睛，